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九集。边南摸了摸自己后背，这一下摔的倒不算是太重，只是现在天没那么冷了，穿得少，后背被地上乱七八糟的石头硌得很疼。被人一棒子从墙上掀得四脚朝天摔地上，这事儿一细想就窝火的不行。现在在谁跟前丢了面子他都能忍，就秋意面前不能。万飞的预言并不准确，三天之内潘一峰没找他俩麻烦，这倒不意外。潘一峰打个架打得跟刚从韩国整了下巴还失败归来似的，轻易不敢再在学校里惹事。边南这阵儿跟潘一峰碰面的机会也少，他们网球班下月参加排名赛的几个人每天跟老蒋相亲相爱的泡在网球场上挥汗如雨，累得跟孙子似的，连上课时间睡觉都觉得不够睡。 唉，好久没去网吧了。 许屁，你是不是长秤了？ 没。唉，我跟徐蕊刚有点希望就让老蒋活活给灭了。 你脑子里就一个徐蕊啊？ 嘿嘿，不止，还有你呢。 走了。 边南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胳膊腿，训练的人都放松完去吃饭了。边南正想拿了衣服走人，老蒋在那边喊了一声： 边南，你去哪儿？ 靠，完了。 去吃饭啊。 边南半小时定点反手。 你大爷。 边南反手力量不够，老蒋一直盯着他练，经常是别人都走了，一句边南留下就把他扔给助教和发球机了。边南对于提高自己反手力量和技术并没有什么热情，对于训练也没什么热情，总的来说他对网球就没热情。老爸让他来体校他就来了，让他练网球他就练了。几年下来，老蒋觉得他能有发展，就算他并不积极，但还是老蒋怎么安排他就怎么练。边南看着飞过来的球反手抽了一拍。其实严格说起来，他都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有兴趣，就连对女孩的热情也就两三个月。追到了觉得没劲儿，追不到的像张小荣那样的也没劲儿。助教没有老蒋那么严，卡着半小时让边南休息了。在一边等着的万飞拿着他手机冲他晃了晃。 刚有个你没存的号码打进来，我没帮你接。 骚扰电话吧，走。 俩人刚收拾了东西走出球场，手机又响了，还是之前那个号码。万飞凑过来看了一眼。 骚扰电话还挺执着，不骚扰成功不罢休呗。 喂。 哥哥，你吃完饭了没啊？ 哥哥，你打错了吧？ 没有啊，你借给我400块钱。 想起来了，是你啊。哎，我还没问你名字呢。 我爸跟我哥都叫我二宝。 二宝，那你哥是不是叫天天见啊？ 边南乐了，感觉这小孩警惕性还挺高，让人骗着把钱藏树洞里的时候怎么没这觉悟呢？ 那我叫大虎子。 嘿，我有钱还给你了，我爸给了我50块钱，我可以先还给你30块。 你爸很大手笔嘛，你先攒着吧，不着急。 不能攒，攒攒就没了。 那你就花掉呗。 边南有点好笑，他本来也没打算让这小孩还钱。电话那头的二宝变得严肃起来。 不行，你今天就过来拿钱吧，这个钱是我生日爸爸给的，哥哥不知道，所以可以还给你。 你今天生日啊？ 不是今天，还有好多天呢，下个月。 那行吧，我过去找你。 边南没坐公车，直接打了个车去了那天碰到二宝的地方，在旁边商场里买了支卡通笔 用礼盒装好了。走出商场的时候，就看到了在咖啡店门口站着东张西望的二宝。边南走过去，用礼盒在他肩膀上轻轻敲了敲。 生日快乐。 啊，是礼物吗？哎，还有礼物啊，谢谢哥哥。 生日礼物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过完生日满几岁了呀？ 嘿，喜欢，我8岁了。 边南本来想跟二宝把还钱的话题岔开了就走人，但没说两句，二宝就拉着他的手，拽着他往街另一边走。 哥哥去我家吧，我没把钱拿出来，我怕弄丢了。 那下次呗，不着急。 下次还是一样啊，趁我哥哥不在家，他不知道。 边南有点无奈的被他拉着走进了对街的胡同里。这片都是胡同，四合院挺多。边南跟着二宝慢慢往里走，他挺喜欢这种环境，虽然没有独院，都是几户人，但感觉很有生活气息。哪怕是院子里乱七八糟的，也比家里别墅打理得整整齐齐的前后院强。 你家院里种东西了没？ 嗯，我哥哥种了葡萄，还有好多别的东西。就这儿。 院子里果然搭了架子，葡萄藤抽出不少新绿的叶子，到夏天的时候应该能爬满架子。在架子下面一坐，拿壶茶，一盘小点心，这就是老爸最喜欢的状态了。二宝带着他穿过葡萄架，扯出挂在胸口的钥匙，打开了自己家的门。 爸爸，爸爸，我带了个朋友回来玩。 叔叔，晚上好。 晚上好，晚上好。你是二宝的朋友？ 边南正想说话的时候，一个男人坐在轮椅上从里屋出来了。男人笑着冲边南点点头。 二宝还有这么大的朋友呢？是你哥哥的朋友吧？ 不是，是我的朋友。 二宝很严肃地说，拿了杯子倒了杯热水拿给边南，又再次强调了一遍， 这是我的朋友，叫大虎子。 是 大虎子，来。 哦哦，叔叔打扰了。 不打扰不打扰。吃饭了没啊？ 吃过了，我正好路过就来陪他玩会儿。 二宝把门关好，又贴在门上听了听，才小声说， 我爸回屋了。 你爸腿不好？ 二宝点点头，拉开了床边柜子最下面的抽屉，拿出了一个红包。 嗯，我哥说爸爸出了车祸，腰往下都动不了了。 哦。 边南在椅子上坐下，这间屋不大，放了一张双人床，一个一人多大小的书柜占掉了很大空间，还有张书桌，上面整齐地排着两列泥人，有人有动物，有的上了颜色，有的还是白的。二宝从红包里抽出3张10块的递给他。 嗯，那这个是还给你的钱。 好的。 边南不忍心再拒绝，伸手接过了钱放进了口袋里，又指了指桌上的泥人。 这谁捏的？ 哎，我哥捏的。哎，你看这个是我。 边南接过泥人看了看，是穿着背心裤衩的小男孩，怀里还抱着一个球。不能说有多精致，但还是挺让边南惊讶的。边南把泥人放到二宝脸旁边比了比。 你哥手很巧吗？挺像。 哎，还有这个，这个是妈妈，我不记得妈妈什么样了，哥哥就捏了一个给我看。 边南看了看，发现这个泥人比之前那个要明显捏得细致，头发和眼睛都还挺传神。 你妈妈是个美女啊，像外国人。 嗯。 二宝心情很好，拿了个大拼图出来让边南替他拼。边南耐着性子拼了半天，只拼出了一个角。二宝盘腿坐在床上。 你不行啊，我哥一个小时就可以全部拼完了。 你哥天天拼，当然一个小时就拼完了。 才没有呢，我哥买回来第一次就拼完了。 那是还没拆呢。 拆了的，哼，你就是没有哥哥厉害。 行行行行，你哥天天揍你，当然厉害了。 嘿嘿，不过你脾气比我哥好多了。 我脾气也不怎么好。 边南伸了个懒腰，把没拼完的拼图都扒拉乱了，敲了敲旁边的书柜。 这都是你哥的书？ 嗯，他的宝贝。 看得完吗？还宝贝呢？我要有这么一柜子宝贝，估计早疯了。 我哥现在都没时间看书了。 边南在二宝屋里待了一个多小时，陪这么小的小孩挺累人的。边南看了看时间， 二宝，我得回学校了。 就走了？那你什么时候来玩啊？我晚上一个人可没劲了。 不一定啊，你哥不陪你玩吗？ 他上班呢，要快十二点才回家。那你有空都过来玩好吗？ 好，等我比赛完了啊。 什么比赛？ 网球。 啊，我能去看吗？我觉得打网球可帅了。 行啊，不过得有人带你去，我比赛没空照顾你。 那我让我哥带我去。 秋意今天下班比平时晚，怕回家不方便，又在员工宿舍洗了个澡，出来刚骑上车就碰上了肖曼。肖曼直接把车拦在了他跟前儿。 哎，上车，我送你。 啊，不用，今儿也不冷。 别废话了，上来。 秋意跟他僵持了两分钟，肖曼没有走的意思，他只得把自行车再次扔到了车后斗里，坐到了副驾上。 又不是个小姑娘，这么不干脆，拿着这么大个盒子怎么骑车呀？ 秋意笑了笑没说话。盒子他一块放在后斗里了，是给秋叶买的一辆遥控小跑车。秋叶想着车想了快一年了。 是送人的吗？给女朋友的礼物？ 我弟的生日礼物。 弟弟生日啊，我还以为买给女朋友的呢。